北京时间22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他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FM 986，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986，收听由贾跃带来的《越听经典》。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晚间的10点到11点是节目的重播时段。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呢，贾跃都会用一些经典的国语好歌来陪伴大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会听到邓丽君的一首老歌，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一首《甜蜜蜜》。这首歌的原曲是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印度尼西亚的一首民谣。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在东南亚巡回演出的时候发现了它，并把它带回国，交给了宝丽金公司寻找作词人来填词。而宝丽金公司呢，就派人将曲谱交给了庄奴老先生来填词。庄奴接过曲谱之后，向来人询问了一下，才知道这首歌呢是要交给邓丽君唱的。当时庄奴和邓丽君从来没有见过面，庄奴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邓丽君本人，在他的脑海当中一下子就浮现出了那个长得很甜、声音也很美的女歌手，便和《甜蜜蜜》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仅仅花了5分钟就完成了《甜蜜蜜》的歌词。庄奴说，如果不是因为邓丽君，他也许也写不出这样的歌词，如果不是想到写给邓丽君，也许歌词就会大不一样了。庄奴说，他的文笔并不好，但是旋律很好，让别的词作家写可能写得比他更好，可是偏偏碰上了他，填了个甜蜜蜜，又偏偏是给邓丽君唱，一切都是巧合。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一切都是那么恰到好处的甜蜜蜜。 春风里，在 在一首的确甜蜜蜜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恰似你的温柔》，是邓丽君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知名音乐人梁鸿志先生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原唱是台湾歌手潘安邦，之后先后被众多的华语歌手来翻唱，其中就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邓丽君的这一版和蔡琴的版本最为著名。而蔡琴的版本呢是属于很低沉的，邓丽君演唱的这一版呢会带着邓丽君特有的那种甜美，一起来听。 怀念从前，但愿那。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了两首邓丽君的歌曲，一首呢是她原唱的《甜蜜蜜》，而另一首呢是她翻唱潘安邦的一首《恰似你的温柔》。音乐这个行业呢，其实也和其他的行业是一样的，也都会有一些传帮带，新人也会受到前辈的很多影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王菲就非常非常的崇拜邓丽君，所以呢她也翻唱了很多邓丽君演唱的歌曲，也通过一些技术和邓丽君隔时空演绎了《清平调》那首歌。我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优秀的音乐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所以呢王菲也是成为了我们华语乐坛的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女歌手。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听到王菲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执迷不悔》，发行于1993年。

我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关喆在2012年9月28号发行的专辑《寂寞》当中收录的一首，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想你的夜》。这首歌呢，背后其实有一段伤感的爱情故事。关喆写的歌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而这首《想你的夜》就是写给自己逝去的爱。他当时呢来北京打拼，刚刚开始写歌编歌的时候，因为自己太过于专注而冷落了心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关喆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告诉大家，其实他这个人很真诚，很简单。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和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那首歌的歌名结构是一样的，都是 ABB 这样的一个结构。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了《甜蜜蜜》，而接下来的两首歌呢，一首叫做《天黑黑》，是孙燕姿的作品，而另外一首呢是郑钧的那首摇滚曲风的歌曲《赤裸裸》。同样呢，也是两首比较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就把这两首歌曲送给大家。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 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旧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了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想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了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坚持，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T.O.O.

世界，静静世界，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这里的每一片草上来，请到这里来，请到这里来，这里有一个轻轻的世界，轻轻世界，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这里的每一片树叶上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早晨的鸟语中来，从夜半的蛙声中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你的眼波中来，从你的梦境中来。请到这里来，请到这里来，这里有一个轻轻的世界，轻轻世界，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这里的每一片草上来，请到这里来，请到这里来，这里有一个轻轻的世界，轻轻世界，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这里的每一片树叶上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早晨的鸟语中来，从夜半的蛙声中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哪里来，轻轻从你的眼波中来，从你的梦境中来。 如果你觉得心情太复杂， 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即将开始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那英的一首《轻轻世界》，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非常有古典韵味的，它来自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先后两次出现，第一次呢是在宝玉与薛蟠等人聚饮之时，而第二次呢是在贾府没落之后。是一首非常空灵飘渺、余音缠绵的歌，让我们听过之后也会心生感慨。 Thank you.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八七版《红楼梦》当中的一首插曲《红豆曲》，我想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心里可能涌出的也是满满的情怀。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主题曲，也是音乐人董冬冬和陈曦根据剧情和演唱者张靓颖的声线量身创作的这首歌。张靓颖原本在完成配唱之后呢，制作人已经相当满意了，但一向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张靓颖经过一个晚上的仔细琢磨，竟主动要求第二天进棚再配唱一次。细腻的演绎中带着饱满的情绪，也令制作人非常的意外，连连称赞，笑着说多出来的制作预算真是物超所值。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张靓颖精益求精的作品。 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真实。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一首《终于等到你》，歌词很感人，唱出了历经了时光与困难，终于觅到真爱的那种幸福感。而这首歌呢，也在2014年4月1号荣获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的最佳作曲奖。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动力火车这个组合带来的一首情绪截然相反的歌《背叛情歌》。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像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 让我有 耳边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周华健，歌名很长，叫做《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别走开，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守住这心，缓缓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Oh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看看时间呢，马上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林宥嘉2008年首张个人专辑《神秘嘉宾》当中他说的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残酷月光》，旋律悠扬伤感，歌词精简却充满着回味。 据说演唱者林宥嘉不管是在配唱或者是听成品的时候，都被歌曲感动到接近想哭的这种地步。我想不仅仅是因为这首歌曲非常感人，还有着对于著名音乐人陈小霞以及他的整个制作团队的一种感恩的心情。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 前。北京时间23:00 FM 九。